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过个肖提琴家叫史必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老漢推估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老漢推估。 好，翻嚟啦！咁快第三，因為頭先講嗰啲領會，我都太多太多嘅嘢咧，多頭。 即係其實，因為大埔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喺我感覺上，因為我好少去大埔嘅，咁但係我感覺上嚟講，即係其實都好多問題嘅。 係啊，頭先我講嗰個大媽冇話，原來我哋講，原來已經去到呢個立法會層次啊，已經。即係之前我聽過話，可能有啲法律區議員有啲抗爭行動之類嘅，有啲抗議嘅，但係問題即係實際上你啲票就太懸殊啦。 係，我哋已經係16-6。 系而家多咗咯， 16-6， 系个比例上面系拉近咗噶啦，因为冇咗委任，但系仍然都有两位系当然嘅议员， 乡事派咁样咁啊。喂，其实即系而家话侯志强就系组党啦。嗱，之前就话可能本文前或者之后我哋即系好多即系党派就想开人户口啊，或者搞啲公司註冊唔到，但系原来而家连侯志强咧，即系想註冊佢嘅身家就冇咗，喂，连佢都。連佢都出唔到喎，點搞咧？係嘛？不過得意咧， 我估佢呢個都係一個藉口嚟嘅啫。佢可能收到上面 order， 叫佢喂你唔好喐住嚇，俾人住，俾人撳住啫。 即係你唔好開公司住，寫住唔好開住。係 啊， 但其實我之前都記得，好似佢踩場啲鄉頭，可能十八鄉都反對啊嘛。 佢去山東委員會嗰度啊嘛。 係佢嚟，我哋唔係踩場嘅咁樣，同大家講道理咁樣係嘛？又見到側邊佢啲僆啊，梁福源啊，爆炸頭喺曬度啊嘛，係嘛？喂，但係其實。即係我哋以前就可能話，覺得喂，其實鄉事有發叔鎮住嘅時候，好似大家喂，大家都係好團結一致嘅。但係而家你知啊，發叔可能分鐘就係準備駕崩啦，係嘛？因為佢個仔你見到就好似唔成氣候咁樣，即係之前俾呢、這個即係巴鬥文件就爆出哦，原來發叔我哋哇原居民啊，我哋反英抗暴 係， 咦？但係原來我哋佢哋有英國護照嘅噃， 佢未得閒取消啫。 可能我的心都係心係祖國咧，不過我學下邊個話齋旅遊文件嚟嘅啫，係咪先？如果要我真係冇乜槍指我逼我揀，我都會揀翻香港中國籍或香港人咁樣咯，係嘛？ 不過我哋都可能係都唔定嘅，我哋喺97之前出世嘅，咁我哋都寫英國籍，咁但係而家填任何文件都好，我哋都係寫中國籍嘅啫。 係啊，咁可能真係有一本護照 抄得到嘅時候，可能你仲係英國籍嘅喎，登記咁啊俾人笑嘅啫。 睇翻先啦，係嘛？我得本 BNO 啫嘛。喂，其實即係我哋以為係鄉事派咧，可能我哋同佢傾區議會，喂，即係投票嘅時候可唔可以幫幫手？其實佢哋真係唔係鐵板一塊嘅，係咪？ 唔係，絕對唔係。特別我哋大埔區一向講和諧，咁但係其實我哋睇到越嚟越咧，佢哋咧就打交嘅。嗱，我哋上一屆嘅立法會選舉之後咧，更加睇到呢個白熱化，即係有我就唔講具體人名啦。 係係。 經民聯。民建聯是兩個勢力在度嘅，係啦，咁佢哋都有唔少都有鄉事背景在呢兩個團體裏邊。 張咩名嗰個咧？ 係啊， 唔怕張名啊， 係啊， 係啦，佢哋喺上一年嘅區議會選舉亦都有對壘嘅，即係民建聯支持一個，跟住經民聯一個。 咁結果佢哋兩個點啊？ 啊，咁啊，多數都係民建聯贏啊， 咁裝腳多啊嘛，係 啊，係啊， 經民聯就啱啱佢哋裝腳好唔穩，其實 係啊，我哋曾經有句笑話就話。泛民同建制就喺台面打，你哋建制就喺台底打嘅咁 樣。喂，但係佢哋打台打完會打得核突嘅咧，定係？ 我估都唔即係 少得嘢㗎啦，應該有。 特別即係我哋區議會亦都睇到，新界進步聯盟裏邊原來有個秘書長係我哋。大埔區的一個西貢北鄉事委員會的主席嚟嘅，即係大埔區鄉事派咧係出現第三股勢力， 哇犀利喎！仲有位鎮靜喎，仲插啲腳落去喎， 係啊！ 但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叫做令到佢哋更加分裂啊嘛？ 其實我哋都同部分。即係嘅鄉事派係有個有偈傾嘅，咁即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我哋嘅朋友啦。即係政治上嚟講，我哋即係其實佢哋都同我哋 辛苦水嘅， 嗯， 咁亦都即係話，我哋都想同你合作。 因為始終佢哋都係建制裏邊嘅少數。 係啊，因為睇到佢好現實，原本係佢哋嘅的係，嗯，建制的係，但係因為選舉方面鬧翻咗之後咧，嗯，就真係將佢完全係想趕盡殺絕嘅。 因為尤其是民建聯喺即係佢上2003年選舉大敗之後，其實佢係慢慢係好似即係變成一個好專業，就即係好即係著曬西裝啊，有好多好即係專業人士。 冇咁多街佬啦。 係咯， 系啊， 呢个情况都系即系显现咗有啲可能即系有啲现象变化咗咯。 系啊，同埋佢喺乡市嗰方面就即系其实都有合作，但系就亦都有，嗯，有啲竞争喺度嘅。 可唔可以透露即系你哋曾经同乡市块倾过啲咩协作咧？ 我哋讲过话，其实以喺过往咧，郑家富年代咧，佢都有支持嗰一啲有乡市背景嘅人去参选区议会。嗰，年系2003年， 嗯， 系啦。咁之后其实我哋喺区议会选举，咁我话，如果你愿意嘅，咁我哋都可以提供一啲即系具名嘅支持吓，咁，样。咁但系我哋都要睇过你背景啦。如果佢真系，喂，想借我哋过桥啊，我哋一定唔制啦。咁但系睇到，大家都有个信任喺度合作到咧，我哋系可以系咁做嘅。咁，甚至我喺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我都出了一張單張，寫說，溫和鄉事派都被封殺，啊，大家看到區議會有什麼情況了，請你支持我們啦，樣，我們都有些人就上網罵我，為什麼你幫鄉事派吹票，我說不是，我只是講出現在的事實，將來如果真連溫和鄉事泛民都被人趕盡殺絕的話，區議會就只有一把聲音， 即係唔能夠話，因為即係雖然未必話喺嗰個政策上邊大家一樣諗，但其實佢都係被壓迫嘅一群， 係自由黨咁樣啫嘛，係咪先？你見阿李先生咁抽水，大家都開心噶嘛，係咪先？係嘛？金狗又話隊友係豬之類啊，係嘛？ 不過佢哋好奇怪嘅，即係喺政治議題咧，全部歸曬隊噶啦，咁樣。 咁我諗相信佢哋一定有啲壓力嘅，尤其是我都知道係即係有啲係以前係回歸之前，佢哋都係一啲所真係。比較叫獨立少少啦，但其實喺回歸之後，我唔知係咩原因就慢慢就歸曬邊咁樣。 係啦， 喂，其實我好簡單就係康大有生意啦，有幾即係我都唔難諗，同埋你話佢哋好多都要收地咁啊，可能話之前我哋講馬保好多關收地問題，好多呢啲艇即係叫艇仔，都係呢啲所謂啲鄉事派下面嘅人嚟噶嘛。我哋一集就係恐怖就係咩咧？我哋有個叔即係做果園咁樣嘅，跟住佢將啲資料俾阿梁福源。覆完之後，你梗係當然俾艇仔，跟住之後根據嗰個資料之後咧，原來有啲官地地方又出咗界，有啲種咗果樹，咪俾人鏟咯，係嘛？即係根本佢哋嘅利益就同呢啲即係商業利益都有掛鈎嘅，即係唔係咁簡單，淨係一個啊，就係區議員咁簡單喎。 好多佢哋都做一啲收丁啊，或者起丁屋啊嗰啲利益嘅嘢嘅， 同埋佢哋做埋區議員會攞到更加多資料啊嘛。 第一手時間， 咪咯，同埋你有事，你冰島收地係嘛？春江鴨背即係啲咩鴨先知啊嘛？咁啊，即佢哋會收風多早啲咁，可能早啲揾個平啲價錢收你都得啦，即係放啲風俾啲兄弟咁樣。 特別好似元朗咁，有幾位區議員原來有外號嘅，有字頭嘅， 嗰啲又話 number 人咁之類啊。其實啱啱你講完呢個鄉事派咧，其實我哋再想推動多啲咩咧，就係之後啦。其實我好有個疑問就係咩咧？嗱，呢個尖鋭少少都係講過啦。其實之前你可能就係因為民主黨就同呢個中聯盟入去，即係有一個我哋叫密室談判啦，係嘛？咁即係大家都話唔認同將呢一個區議會，即係呢個叫超級區議員加五席立法會加五席咁樣唔同意嘅，因為咁樣就可能即係我哋有感覺就係會令呢個功能組別更加合理化，係嘛？同埋即係佢個票值更加誇張，可能5分鐘嗰個係20多票當選，一啲係零票當選又有嘅，到而家即係點解你去咗呢一個嘅新組織、新民主同盟嘅時候，會去選翻呢啲嘅超區嘅，即係唔係會積極考慮， 即 係 或者會有諗過呢一個界別咧，就點解？ 係咯，點解咁樣咧？ 其實我哋睇到咧喺過去呢屆立法會裏邊咧，循呢個嘅功能組別區議會二呢個當選嗰幾位泛民嘅議員咧，俾我哋睇個表現其實係唔稱職嘅。 例如邊個咧？嗱，馮檢基我講啦， 即係嗰幾位都會有嘅。 三個都係，唔使講邊個。 係啦，佢哋入去應該就係應該係話要去反對呢個嘅即係功能組別，要取消功能組別。佢哋亦都冇去做到呢一樣嘢啦，冇去講啦。咁同埋就係話佢哋用嗰種傳統嘅抗爭手法，即係都係舉手或者係去講嘢。我哋認為係唔足夠。所以咧，如果我哋完全唔參與呢個界別嘅話咧，佢哋傳統嗰幾位咧繼續或者嗰幾個政黨繼續壟斷了呢幾個位置嘅話咧，我哋覺得對於整個政治的局面其實冇分別。 其實你講最大得益就是民主黨。 港啊嘛。咁你當初你要需要15個提名，佢哋最多區議員，佢哋自己最容易攞票，我唔需要同佢協商㗎。係 啊， 我自己都可以入本嚟入集集，我先同佢傾啫。 係啊，所以變咗就好似喂細集咗，我哋真係要去衝擊咯。雖然我哋未必。我哋係冇全港嘅知名度，新同盟冇，甚至你話誒范國威出去選都好啦，其實都係好危險嘅。係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就係話，即係去衝擊，唔可以等呢啲咁嘅位置係俾傳統嘅泛民政黨去壟斷，即係細集。我哋都要出嚟。咁所以我哋明白到呢個轉變係有好多嘅選民或者支持者係失望或者批評，但係我哋都希望佢哋係諒解或者明白到我哋希望就係話入到去，我哋用。不同的更加激烈的抗爭手法，不是只是坐在那裡乖乖地舉手投票了，我們真的要去衝擊。 如果你明白，即是說高鐵那190億即是追撥款，你坐在那裡是沒用的。 是啊， 是吧？還有那三個區議員就算吧，就是我們表現，即是他們就算連任不到我一點都不可惜，就算之前我覺得，即是我自己投票的時候，12年我只投白票，我覺得這個直接不應該存在。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現象，就是那次選舉的時候，其實我都跟一些朋友或者家人介紹，其實很，即是怎樣說，即是他又不是说不愿意的，但其实他觉得那几位的议员其实都未必是他的心水。有感覺就好似夾硬嚟，即係夾硬就投咗咁樣咯。 同埋就係話我哋近幾年嗰本土意識抬頭咧，咁我哋即係作為一個過去呢幾年係即係跟進啲本土議題嘅黨派，我哋都希望選民有個選擇喺度。 東鐵沿線啦，最受害。 係啦，即係當然想你哋如果入即係入選入去呢個即係超舉嘅時候，當然即係就我哋就表明我哋唔贊成呢個功能點樣存在嘅，因為之前你講得啱啊，個三個真係冇點講呢樣嘢啦。都同埋即係如果冇呢兩個位。來自民主黨就少兩席嘛，是就是他們已經是急速萎縮，就是因為有這個這樣超區才頂回兩席嘛， 是 所以剛剛你講的都有道理。 還有就是如果2020年的立法會真的有機會去討論全面即係叫普選啦，唔好全面普選嘅方案嘅話咧，我哋而家呢一刻已經可以講，我哋一定會反對一個係冇全面普選嘅立法會嘅政改方案。 其實講咗好耐㗎啦，2007、2008雙普選，係2011年啦，2016年啦，係咪咯？嗰陣時阿志明分鐘就係行緊路㗎嘛，佢識講嘢嘅嗰陣時，而家坐喺度做主持啦，都仲未有雙普選，係嘛？即係呢個真係抌心嘅，同埋即係當時我仲衰啲講，成日叫啲民主黨後生嗰啲哎呀走啦，我有新同盟好啲喎。其實即係有一個講法就係咩？佢唔走就，我哋要留喺呢度，我哋希望就 改變佢， 改革。我哋如果入咗中委，咪可以改革佢咯，係咪？同埋，我哋選區議會嘅時候，佢哋最多資源，我哋點解唔入咗去先至做個改革呢咁樣，其實你呢個點睇咧？呢樣嘢 入咗中委，我做過兩屆中央委員。 嗰陣時 應該都是20多歲嘅啫，咁但係就即係好失望嘅。我同埋一個即係另外都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區議員都係話。入到去你嘅開會會議文件，你係嗰晚禮拜四晚先知道原來開會傾乜嘢，原來佢哋已經喺中常委或者佢喺會外已經傾好曬所有嘢，係啦。咁我得阿哥，跟住舉手咁樣，我話喂入去中委完全冇機會討論或者冇機會冇時間去反應，基本上你年青人入到去你好難， 即係好似做花瓶， 即 好似年輕化咁樣喎，擺咗兩個落去 係嘛？係啊，嗰陣時特別揾咗我，嗰陣時我係青年委員會副主席啦，咁另一位係主席啦，咁入去啦咁樣，咁好容易喎。他哋肯放你入去咧，你好容易當選嘅。咁但如果你稍微有一啲唔聽話或者離心啊，或者係其他派別嘅話咧，你想選咧，好難選到嘅。係啦， 咪要即係起碼要提名之類啦，係咪先？ 係啊，咁所以你入去究竟能唔能夠改變到成個運作咧？其實要等真係老嗰班或者係大家即係敞開個胸懷，真係肯俾你去發揮先得咯。 今屆佢哋好似係嘛，即係金盆洗手啦幾位咁樣係嘛？我哋。四方啦，係嘛？呢個我講算啦，係嘛？個洗手同何俊仁幾個啦，仲有邊個洗手？ 善用佳 金門洗手，我唔知係咪真係金門洗手，定係會即係垂簾聽政咁樣咧，係嘛？即係都怕嘅，同埋我覺得可能應該，如果冇呢個即係所謂旺角暴亂啦，我佢哋唔會洗手咯，繼續做落去。我手我有幾乾淨啊？點要洗啫？係咪先？有排做咯，唔係咁老啫，係咪先？ 即係 或者調翻轉 察覺到一個危機啦嘛，咁樣。 咪你見到好多即係話即係區選時候，好多係新人，就算係好即係好模糊，面目模糊，佢就年青咯，係咪？好似總工種樹根啊嘛，或者之後講，我覺得最離譜有啲區員就係做咗幾廿年咧，好似你最中意講噶啦，就係阿譚俊賢啊嘛，係咪？咁都懟冧咗一個老區員， 陳文新 咪咯， 即係呢啲可能佢跌跌翻轉，會唔會到我咧？到時候跌翻轉俾人懟冧，或者係俾一個後生嘅建制派懟冧，我都唔奇嘅。 嗯， 唔係佢都做咗咁耐，咪要變，有時候要改變咧。 我都驚驚地。 你唔係好後生啫，你又做得耐，你而家都係好後生啫，係嘛？即係啱啱我哋講呢，即係呢一段之後咧，其實仲想討論多啲即係本土，因為你本身你哋 即係標榜 標榜本土啦。咁啊，其實而家其實本土啦，真係超闊嘅。就算連公民黨梁家傑都話都係本土咁啊。同埋其實即係我覺得有陣時覺得呢樣嘢叫做咁空泛嘅時候，我哋仲拎呢支旗啊，我係本土。誒嗱，你又本土，青年新政又話本土，跟住跟又係本土，法叔又係本土。但係有陣時阿黃文就話啊，青年新政又唔係本土。喂，到底我真係我自己想要捍衞本土嘅時候，我應該揾邊個咧？ 其實我哋由2012年開始咧，咁我哋都跟進咗好多，例如嗰陣時嘅水貨客啊，雙非孕婦來講， 我記得你好似訪問過你訪問過奶粉啊嘛， 係咪簡體字嗰個？係啊，啲人唔記得咗咩？ 嗰個係Giordano 啊，好似係 嚇，係 啦， 啲人知啊嘛，簡 咩？啲人知嗰個就係趕走啊嘛，係 啦。Giordano 啦，係啦，咁跟住就學位啦，跨境學生啦，等等咧。咁我哋其實由2012年開始都係有即係跟進過呢個問題。咁我哋當年嘅立法會選舉就用港人優先，核心價值作為一個主軸。咁之後2012年、2013年啦，范國威同毛孟靜議員都成立咗個香港本土嘅。咁所以我哋即係其實都唔係話認咩啦，我哋有跡可尋嘅，我哋跟進本土一啲嘅議題，亦都舉起呢個旗幟。咁咧就我哋標榜就係話我哋係用務實本土嘅形式去做。 咩叫務實先？ 務實就係話我哋真係跟進一啲係有關中港矛盾嘅問題議題，譬如好似簡體字啊，或者係大學裏面好多好多內地生啊，形成嗰啲咁嘅衝突啊等等，我哋跟進呢啲問題。而呢啲問題就係同居民係息息相關嘅，佢可能每一日都會遇得到，或者係真係影響到民生嘅。咁而什麼係務虛呢？咁我哋認為一啲即係現時所講嘅，譬如係自決啊、港獨啊等等，係比較遠一啲，同民生方面可能冇咁接近嘅。咁我哋認為呢啲係界定係務虛。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我哋舊年區議會選舉都講啦，我哋係務實本土派嚇，幫市民去解決啲問題。其實本土冇話一個壟斷，冇話你係本土，我 又唔 係，你係真，我係假。而家有咁嘅討論，網上都有嘅。范國威假本土冇啊，但係即係其實本土係冇一個即係壟斷嚇，冇一個 copyright。咁大家都可以去講，但係話究竟即係邊個係真係跟進嗰啲本土問題呢？或者係咪有跡可尋呢？係咪喺228補選之後先講本土呢？好似有啲大嘅政黨咁，我而家要舉支旗出嚟本土政綱啊等等。咁其實新同盟就唔係咁我哋都即係喺未來嘅日子，咁我哋就算選舉好或者地區工作好，我哋都係會積極跟進翻呢類嘅議題。 我講啦，例如好簡單啦，就上水咁樣，咁多水貨客啦，你會點跟先？即係佢成日逼爆嗰個即係火車站咁。 其實當年我們都有下去看呢，最令我是看不過眼的話呢，就是那些是擺明就是拿雙程證來香港的人走去運貨去賺錢， 信信落落信信落落， 是的，這一件事起碼就是說這個入境處要去拉人，因為他不可以來香港賺錢嘛，這樣。但是你說那些要去買貨那些，真的他是遊客身份或者嚟買啲日用品翻屋企翻大陸，咁其實呢啲都可以係一個即係合法嘅。 喂，但係問題呢啲咁多人積積埋埋嘅時候，就會令到嗰個地方就係又係藥房又嗰啲咁嘅沙沙又成嘅咯喎，令到個地方租金又即係增加嘅咯喎。係咁，唔係即係呢啲人就係要點樣令到減少呢啲人嚟到購物咧？ 當然嗱，我哋講嘅嗰個叫做一簽多行，要係去限制啦，即係亦都唔可以話你無限制地，我擴闊嗰個簽證，即係免簽證嚟香港等等，即係去其他咩內地二三線城市啊等等，呢個係唔能夠立亂去做嘅。即使而家話我少咗好多遊客，咁你唔係話一簽，未必係一定係一簽多行啊嘛。 講嚟講去就係成日資爆啊嘛，係咪咁講啊嘛？係嘛？即係佢哋都冇錢使用落點落嚟啫。 係啊，所以你梁振英講或者你哋去 港獨啊，令到啲人唔多高興啊嘛。 澳門又點咧？ 啊，少咁多人去賭錢，係咪關我哋走去踢劫咧？佢可能話香港、香港影響到都唔頂嘅，佢冇啦。 有咁講咗啦，講過係咪？講咗啦已經，但係最好笑嗰陣時候，佢話又同埋關佔中事啊嘛。 哦，咁啊係， 講咗呢啲説話噶啦。問題就係有陣時佢講即係呢啲咁多議題，就係想推個港獨問題啊嘛。但問題其實喂，港獨你哋贊唔贊成先？你哋新民主同盟。 新民主同盟是不贊成的， 不贊成 是的， 但如果即慢慢這個呼聲越高的時候，那怎樣你們譬如說年輕人，你知道很多港獨議題的， 其實我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趨勢來的、因為譬如好像我們那代，我四十歲，我們以前即讀書可能有中國歷史或者那個即大中華那個概念、甚至家庭教育、 剛剛你那句死了被人 cap 了大中華教育、 這個、就大中華的概念或者 是,、或者是自己鄉下成日阿嫲阿爺講鄉下的咁、樣，咁我哋係會有個咁嘅聯繫喺度，但而家嗰代可能十零廿歲開始，甚至更加我個仔嗰代，佢、開始會少咗呢種咁嘅灌輸嘅時候咧，佢、可能覺得有啲問題係透過呢種自決或者獨立係、可以係幫到佢喎、即係呢個係越嚟越有機會係成為一個趨勢、你睇台灣好或者係其他地方好，甚至有朝一日共產政權瓦解之後，變咗一個聯邦、城邦，城邦啊，唔會啊，聯邦， 聯邦。 咁嘅時候，香港又可能有個契機係去做呢一樣嘢啦。咁其實呢個有機會係咁樣發生。 即係但係你哋角色就唔會話去推動呢樣嘢、自決嗰樣嘢嘅。 我哋要去討論，但係喺目前為止，你問我哋新同盟支唔支持去港獨，我哋係唔支持嘅。亦都明白到喺而家嘅體制上面、基本上冇可能。我唔好講話飲水、食豬肉。食菜可不可以自給自足、基本上共產黨都不會讓你這樣做、如果讓你這樣做新疆、西藏、那他散的了、 還有即你看海外發展黨都拆了、即曾俊華說過賺錢去做沒一件事了，這件事已經 好似做緊， 做緊咩真係做啊？ 係啊，會做將軍澳啦，將軍澳海水化淡廠喎。咁、但係你有好多其實香港市民，我估計咧，大家都同大陸有聯繫度，有啲親戚啊、朋友啊，甚至佢可能都會上面有樓嘅。你要佢咁做咧，佢可能自己即係仍然都未，特別係成年嘅一輩咧，佢未必會學咁容易去選擇行呢個港獨嘅路嘅。咁、所以呢一代人，可能呢一兩代人咧，都仲要醖釀嘅。 我覺得要建構你即係嗰個香港民族嘅身份要時間醖釀啦，即係可能我哋上一代可能話女港嘅心態、慢慢轉變成一個香港人，然後再你自己慢慢即係同嗰個關係再割裂，需要時間，同埋即係要係有一個教育喺度先需要，先做呢樣嘢。 係啊，即係土壤啊。究竟係咪即係點樣去實施咧？ 同埋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即係其實根本而家即係啲人提呢樣嘢就係根本佢而家個政權係經常打壓，即係。香港的事務即是經常干擾，咁先慢慢就引申出有呢種嘅思潮咯。 係呢、這個被逼出嚟嘅， 冇呢、這個你十年前冇呢樣嘢㗎， 係啊，冇人講嘅真係。 冇人講啊，但係呢、這個嗰日講佢真係阿梁振英啦，就係、呢個港獨之父，係多得佢啦，即係呢樣嘢係嘛？喂，其實即係講完即係呢個港獨之外咧，咁嚟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呢個立法會可能就阿戴教授就話搞呢個阿雷動，或者初頭或者大家要協調之類啊，其實。而家好似即係協調嗰樣嘢，好似冇咗，搣甩咗噶咯喎。 有，而家就等緊超選嗰有意參選嗰幾個政黨係有冇有冇意思去簽名去落水啦？ 嗰個最第一步，因為佢大個做唔到啦嘛，話即係五區嗰樣嘢，就係做超區。 係，其實我哋咁嘅睇法嘅，超區如果協調唔到，可能損失係一至兩席嘅議席。咁但係你地區直選，如果真係大家去攬炒，而家咁嘅情況好明顯嘅，每區都有一席嘅話，就有五席。是啦，是攬炒的啦。上一屆睇到啦，即係有兩席新界西同港島區都係因為搶過龍嘅票而咁樣啦。如果今屆咁嘅情況，每區一席攬炒，確實即係好大機會嘅喎。而家佢哋講啦，協調超區容易過地區。咁 啊，啱啱你講，其實民主黨有出兩個做超區，你哋又選，咁你哋應該會唔會協調咧？聯盟同民主黨會唔會？ 我哋新民主同盟處於一個弱勢，亦都覺得要為選民提供選擇。可能啲選民中意揀三個都即係。 三個都是傳統泛民、嗯、都不頂的，所以呢變咗我哋就暫時嚟講就好難接受超選協調或者初選的方案、嗯、你話地區直選，其實我覺得應該擺個重點喺嗰度。 但係問題啱啱你講嘅更加難協調到啊嘛。啱啱你話齋，喂點解我啲票係要擺喺度？點解選我唔得啫？我要換你得唔得？我要俾個選民選擇咯。 係啊， 係嘛？即係我覺得，所以即係呢一個未來九月嗰個協調真係算罷啦，係嘛？ 其實選民係有一個智慧喺度嘅，你好似二二八補選嘅時候。明知是哪一个是有机会跑出，大家 都要投落那票那里、嗯、就是说我喜欢那个、啊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情况是 有些是玩拗颈，我是要攬炒吹咩， 是啊， 即有些人有些就说喂我基于那个策略性考虑不想被这个顶顶赢，我先焗住投给杨岳桥之类的、嗯、 是啦、啊、 就是这些想法都不同，所以你说有這些這樣的想法的人，你再要跟他協調真的很難，是的， 即其實民主的真體就是說你有選擇的嘛、嗯、如果你大家、欸、我基於泛民那個標籤我就要選完才讓選民去選，如果選完三個都是本土派、嗯、或者 三隊都是、傳統泛民，其實是不是真的有選擇咯、嗯、沒有選擇的， 嗯， 吓、啊，即系话我，何况我哋喺个弱势当中，我哋、嗯、我哋都希望即系有机会去俾选民去拣我哋啊嘛。 因为始终大多啲、嗯，起码即系人多识咁样。 系每一区都有佢嘅庄脚，有佢网络喺度，系优势大吓。咁、啊、但系就话我哋一日个选举工程咧未开启嗱。六號仔、 嗯 啊、你開始報名的時候有沒有人想過他有這麼多票， 沒可能，沒 可能 不行、 是啊、所以即政治一日都延長、嗯、也都工程可以很多事情去變化的、 嗯 啊、所以我們不希望、你拖到七月才去決定也都太遲了， 不是我們大家要開始做選工程嘛， 是啊， 還有可能你的數據是選舉之前收集的，我點協調而已，是不 是， 是啊，是 不過剛才你講的我們可能會遲些會找大教授來講這件事啦、嗯、就是找什麼大教授來傾，不過我覺得都是協調人做不到，剛才你都講了很多原因， 是 啊， 是 啊， 啊其實即我們還想討論什麼，看看志明，其實我想講多啲嘅，即係你即係想，其實志明咧好有，我都前同大家都講，其實志明 O K 嘅喎，係咪？你見到呢個年紀少少咧，佢已經係比我哋更多人有經驗，會助選有熱誠啊， 係啊， 所以想即係有時大家唔得閒話長金壇就揾阿志明上嚟做主持多啲咁樣咯，係、嘛？當然，喂，其實你仲想有咩同即係阿關傾嘅先討論嘅先，冇、得交波俾你而家，中場交波，交波俾你啦， 交 波俾你啦， 交時間俾你啦，咁樣， 我都交俾你啦，要交波俾你啊。 即其實係，即其實即你就即叫有意去考慮即跳決嗰樣嘢。其實係，即其實你嗰個本身即你個諗法嗰個原因，即會係啲咩？即會令到你係會選擇去喺個黨裏邊，即新同盟裏邊報名會去參加嘅。即我都想知道，因為其實即你哋有好多個區議員啦，即點解唯獨係你咧？即唔係其他人咁樣？ 其實我就在入面當中是最資深的，我和范國威是同年參與區議會選舉的，都是99年參與，那呢就其餘的成員都即比我們少幾屆，任啟邦他會是少一屆、樣，那呢就其實我們看到這個今次我們區議會呢是有15個贏了啦，那我們爭一票呢就可以去參與超選，我們覺得即有個機會喺度，即係上一屆其實即係坦白喺呢度都講就係、是我哋有七個八個當選，係啦，十個選八個當選咧。當時候其實都有其他泛民政黨都揾我哋去借票嘅，譬如好似公民黨啊、街工啊，都有過嚟，可唔可以借票俾我哋選超選啊？咁、樣，但係大家都傾，當時候亦都有個開放，即係唔會話即係困於我哋2010年嗰、那個反對而唔去參與呢一樣嘢。 即係你都覺得提名係 OK 嘅。 係啊，甚至我都同佢講喂，民協一張名單，民主黨又話兩張名單，咁我哋幾個散黨啊、街工、公民黨加埋新同盟，不如合作一張名單，做小鑽石名單出去困下啦咁樣。不過最終冇成事咁解嘅嚇，咁、就其實嗰陣時候我哋都開放嘅、今屆我哋睇翻就係話我哋有咁嘅機會，亦都睇到其實我係舊年十二月開始思考呢一樣嘢，當時候就我哋覺得傳統泛民之外，會唔會我哋代表本土派可以係出嚟參選呢咁樣有一個唔同嘅選擇，唔使好似 即係你覺得係個因素係因為即係選民裏面即係超級區議會有成三百幾萬，即係未必話喺個三百裏面，即係而家個三個裏面未必話係咪即係你個所講就係話未必代表曬所有唔同即係泛民政即係光譜裏邊。係 啊，係啊，係啊。 我睇到就係即係佢哋嗱民協或者民主黨好啦，咁佢哋都即係其實幾相近嘅，幾相近嘅。咁我哋本土派就冇一個代表啦。咁我哋可以去試下去吸納嗰邊嘅選票喎，同埋就係話可以俾選民一個選擇。 但係夠唔夠咧？我哋用翻梁天琦嘅例子，可能佢即係佢唔係幾多 percent？ 大概佢係6% 啊嘛，大概。即係嗰個呢個 當本區5% 啦，假設。 即係呢個票數可唔可以足夠當選入超區先？ 嗱，我哋都要睇究竟即係咪全部都會出嚟投，因為始終即係支持本土嘅，可能有一啲佢話：，我唔投超選嘅，好似你咁 投白票 嘅，未必真係立得曬。咁但係我哋target 係呢個之餘，亦都我哋有地區，即係我哋過去服務嘅街坊市民，佢可能支持我哋個黨，支持我哋個人嘅，希望都可以轉化為一啲超選嘅支持。係啦，咁我哋結合嘅， 我哋呢張票就係裝入票兩樣。 係啦，係啦，冇錯。咁我哋希望真係可以去嘗試下。我哋都唔預期係會有好大嘅成果，咁但係即係都要嘗試咯。唔使嗱，我哋成日都講唔使等佢再含淚投票啦，係有得選擇， 有得揀個同你個目接近啲嘅人。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 喂，其實我諗咁樣啦，如果係最尾結果嘅，即係難聽啲啦，即係戒死咗，可能分鐘啊，嗰邊即係爭可能30,000票，你哋又攞30,000票咁戒死咗。咁如果咁嘅發生咗，你哋會點先？ 其實我哋都參選得，其實。都有咁嘅準備喺度嘅，咁但係就話我哋要喺我哋選舉當中，我哋要講清楚我哋嘅理念，即係點解要去參選，點解我哋唔去協調，我哋都要不斷都要講嘅，點解？ 因為其實都有啲即係有啲奇怪，即係本身你哋都係即係唔係屬於一啲唔係話成日都唔係話唔傾噶嘛，即係點解會喺呢件事上面即係有即係好多人都會有一個咁嘅疑問，即係點解會喺 分完傾啊？ 係啦係啦，即係有啲困，即係有啲唔同嘅意見咯。 其實我哋唔係完全唔傾嘅，即係而家我哋琴晚都仲有同民主動力嗰度開會去傾，即係個初選方案。咁但係就我哋睇得到就係話現有民主黨我擺兩隊出嚟啦，民協又有啦等等，基本上叫。大石砸死蟹，大家完全冇退讓。 甚至你唔好講李新同文，即係好似街工咁樣，即係梁宇中都即係喺 Facebook 見過佢都有意去考慮呢個超區議會。咁其實都係對於佢嚟講都係有啲，佢仲少啲區議員添。 係啊，即係大家都係喺度 show hand， 你邊個走啊？咁而家好似係咁嘅情況嘅。咁同埋就係話，我哋睇得到就係話協調當中，即係成個機制嘅話，對於大黨、對於有歷史嘅黨係有利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就係我哋要去做協調嘅話，其實會係有好大嘅機會係俾人協調咗出嚟嘅。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哋就而家都唔係好傾向去參與啦呢樣嘢。但係你話傾嗰個大門仍然都敞開嘅。 咁傾啫，唔代表一定協調嘅。 咁傾呢樣嘢，我都覺得係 OK 嘅，應該要的。反而就是話你剛才講到就話地區嗰句嗰樣嘢啦，即係話地區裝具。咁其實你覺得即係喺你哋新同盟裏邊，即係你哋覺得你哋今次即係上次2015年區會選舉啦，即係點嘅？即係你有覺得係即係都要翻鬥嘅，即係覺得係點解即係會係贏到開汗，或者係咁即係有好多票啊咁樣？即係你覺得個原因係啲咩咧？ 好多原因嘅，我哋地區嗰個勤力。譬如好似我哋你頭先開始節目之前都講啦，沙田嗰個沙月博嗰度點解咁勁咧？就係有一個嘅位置，即係攞月明之後咧，就再喺旁邊嘅選區咧就去經營。 即係楞住。 係啦，楞住個咁樣4年有一個現任喺度，跟住帶兩個新人嘅話咧，咁個地區工作可以即係個口碑喺度。亦都有個協作效應，我冇錢請職員都好啦，我有3條友，一個議員加兩個候選人， 因為個連區都係，因為如果你知而家政府成日劃界咧，真係劃下界，如果你單得到咧，好容易就俾人戒咗。 係啦，係啦，咁嗰個地區工作服務啊，邱文俊幫人哋。搬屋啊，整水喉啊，甚至话边个爆屎渠帮人滗屎啊，嗰啲 佢都有去做嘅， 系啦，嗱呢个大家可以去滗屎嘅， 呢个真系第一次睇嘅。 咁所以咧，嗰啲口碑就系喺度翻嚟，真系好亲民嘅。端午节去包粽啊，咁个个搵埋啲街坊去一齐煮啲材料啊，咁样等等，即系好 close 嘅，亦都好勤力嘅。咁我哋呢个模式就其实喺好多个区都系咁样用紧，即系譬如话一个楞旁边一两个选区啊，咁样去做啦，咁呢一样嘢。 第二呢就是其實我哋有個品牌喺度，即係可能過去四年啊，范國威議員佢喺立法會，同埋我哋嗰個本土議題，亦都係升温，亦都係好多市民係認同嘅。咁佢一睇到，好有幾個揀，揀邊個好呢？可能嗰個新同盟嘅候選人都唔係好熟，但我知道個黨係肯做嘢嘅， 或者係 係啦，有個理念喺度嘅，我就投落去嚇、 嗯 啊，有咁嘅原因喺度嘅。 我反而就係話，即係唔即係講下你自己本身，即係覺得你哋自己做咗啲咩啦。咁反而本身講下，即係對手上面或者佢哋點樣去策過，或者有啲咩應對方法。即係雖然佢哋最終都輸咗啦、嗯，但係其實佢哋有冇做過一啲嘢嘗試去力挽狂瀾咧？ 其實有嘅，我睇到咧，喺一啲傳統嘅區啊，譬如好似嗰、那個。當區的建制派議員可能做了四五屆甚至六七屆的，他看到好像有少少威脅、哦、他開頭都 但他的威脅的意識是在什麼時候，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因為其實都有些影響、 我們看呢，譬如最尾那三四個月呢，他們看到我們那邊那些後生仔好勤力、哦嗯、日企夜企咁、哦嗯、樣，啊，亦都可能聽翻啲居民即係個口碑嘅問題、哦，開始轉啦嘅時候咧，佢哋就走出嚟啦，鬥企。咁、但係始終有時佢哋有好多都上咗年紀啦，我哋最叻最正嗰、那個 洗樓嗰啲好難做， 最正嗰場仗就由99年到今年先至贏到、嗯、對有黃蓉根嗰仗咧，係、 嗯、 啦，嗰、那個就黃蓉根同佢鬥棋，但係唔夠我哋個後生仔鬥棋，咁亦、都即係去換人啦，即係都想去換人，咁、所以咧就佢哋有個危機感咧，就係最尾我哋睇到嗰兩三個月嚇，咁佢哋就企得多咗、哦，甚至可能佢都要打明星效應、哦 嗯， 做咗五六屆議員，反而要揾一個隔離區可能後生啲嘅，或者係立法會嘅明星落嚟，葉劉淑儀走落去沙月博去幫佢哋嗰幾個公民力量、新民黨嘅人、哦，咁、樣就睇到佢哋開始緊張啦，嚇、 嗯， 亦都即係面如死灰啊，或者佢啲義工開始流傳啊，啲耳語啊咁樣，咁啊睇得到佢哋都驚，咁所以我哋班後生仔，即係我哋勝在今屆派出啲年青人比較多啦，咁即係活力啊、耐力啊，亦都可能比現任嘅議員好啦。咁、我哋所以喺沙田咧，我哋係贏咗對五個公民力量咧，佢其中四個應該係過60歲嘅，咁、所以就贏咗佢哋啦。 老嘢洗樓都洗唔到， 其實即係啲年紀可能一個其中一個關鍵 factor 嚟嘅。 係啊，因為 年齡嗰個差距大。 始終我自己都做咗幾屆啦，有啲嘢咧我哋知道。 你而家係幾多？即係 哦，你想问 我几岁？直啲啦， 啱啱今年系40岁， 哦， 系啦，咁样，咁咧就可能做咗咁多届，知道我做到边一步，我系可以赢到嘅。咁、有啲现任议员就比较放心啲，或者系懒散啲，唔出奇嘅。因为人始终有惰性啦，吓、咁样。咁特别嗰啲即系顶大个肚腩啊，嗰啲走出嚟，你叫佢企街，即系喂大佬攞咗佢条命啦。咁但系你到最尾，我哋嗰啲后生仔同佢企嘅时候，佢又唔能够。唔企 啊咁耐， 即係焗住要企啦，焗住要企咁樣。 咁但係啲市民特別年青嗰啲選民咧，佢係睇得到嘅、喂，你幾年唔見你選舉呢幾個月 先出嚟 啊？ 人哋 變咗 你先出嚟喎，咁樣。 係啊，咁所以就變咗就嗰個反。即係嗰個對照反差就好明顯啦，咁、所以咧就更加令到我哋嗰啲有幾個落咗去，可能半年甚至係即係幾個月已經可以有機會。 你哋都喺新界西嗰度都拓展到一啲新嘅勢力啦，叫做 爭少少贏埋陸陽 嗰單都幾即係嗰個，因為而家個區員都有啲出口 問題。係啊係啊，嗰件係好大件事。 嗰件咩件？可唔可以講講咩事？ 嗰件咪嗰個咩？我唔記得咗係咩，總之係關於佢老婆嘅 醜聞之類 啦。我唔記得咗嘅嗰樣嘢就真係唔好記得清楚，但係就 都幾嚴重啊！因為嗰、那個現任嘅議員係上人哋屋企搞人哋老婆，又拍咗視頻，跟住佢自己嘅老婆就自殺，因為呢件事自殺死咗，係啦咁樣嚇。咁、但係都唔能夠贏到佢。這個就 即係個貼票貼得幾貼咧， 係啊， 貼到咁樣咯，依個係 啊，呢個真係都比較奇怪。 即係奇聞呢樣嘢嘛，貼到咁樣，即係可能 不過我諗下一屆都可以搞得掂嘅。 咁如果咁樣搞唔掂，啲居民自己都好有問題啦。一個咁嘅人，你仲可以做到邊個 年代再即係有啲奇怪，即係冇可能，即係尤其是呢啲依樣嘢，尤其是道德依樣嘢喺政治上面，應該係一樣嘢好好敏感嘅一件事。 係唔係咯？我諗緊啦。不過如果直選應該都係嘅， 爭少少啫，爭200-300票啫。 不過你咁講嘅，就諗起鹽水村、基隆村都係泛民選輸咗啊嘛，鹽水村係嘛？ 可能有個講法就是可能佢哋嬲尾嘅時候，佢啲區議會即係建制派多啲資源，可能即係同聽啲居民傾訴，呻下多啲樣嘢，反而佢哋改善嘅形象調翻轉咯，可能咁樣。 會㗎，係 啦。喂，去到節目尾聲咧，其實咧就係、是、即係想講咩就講、是、翻我哋禮拜六咧，就係、是、我哋城寨咧就是、有個網聚喎。咁、嗯、嘅我哋即係大概咧就係、是、控制50人或以下。點解？因為我就想大家即係多啲傾偈，同大家傾下偈，傾下啲節目方向啊。咁咧。大家要點參加呢，就係、是、喺我哋嘅 page 主頁留言，留你嘅電話同埋人數。但記得呢就要點解呢，我哋要捐款㗎嘛。我哋呢回封 HSBC 户口80916745838喺我哋 page 下面最底底呢，記得去即係、就是、我哋支持我哋。PayPal 呢點解捐唔到呢，因為我之前被黑客攻擊。咁之前就我哋嘅網站俾人 block 咗之後咧，我哋而家就和搶收緊嘅，所以就未必有 PayPal 住，所以連我都俾人搞，係咪？所以即係呢個幾嚴峻啦，所以大家記得啊，嚟唔到網台支持嘅，都啊金錢上支持我哋城寨啊。咁樣今日就多謝阿關， 好 都要多謝阿志明。其實我覺得即係阿關可能就之後咧，即係指點志明多啲啦。我覺得志明真係我唔知啊，我幾多喂，我志明係掂嘅喎。啊！即係同埋係好少話年輕人咧咁有心咧，我見到佢唔係點樣即係去玩啊，成日啲時間咧就係咩黐線嘅，幫人助選咁樣，即係跟住第二朝下翻落個翻咁樣，即係中間唔係點瞓啊咁樣去做，即係咁嘅熱誠年輕人，即係越少。同埋即係而家係講本土思潮，好多係流於口號，佢唔係佢見阿志明睇好多即係分析啊，即係好多即係嗰啲叫分析同埋嗰啲。好多個評論都睇好多，佢唔係好正啊！唉，我哋要本土，我哋要支持泛民，佢唔係咁樣。佢後面你見到係、哎、有好多個支持十八佢做呢樣嘢咁啊，係嘛？即係所以即係希望即係你哋新生同盟會帶到啲氣氛啦，即係會多啲後生仔出嚟，即係唔 始終新同盟都係即係開頭嚟講，即係未即係喺尤其是開初你哋啱啱開頭嘅時候都係。吸引到一啲關心政治的年輕人嘅，呢、這個真係事實嚟嘅，真 係。同埋即係上之後會呢個氣氛多好啲啊！唔可能唔一定話做一個即係有收入嘅原助理之類，你都可以喺呢個區入面幫手噶。 係啊， 係 嘛、 啊？所以我哋呢個節目即係講嚟講去啦，好巷賣廣告就係、是、我哋之前因為搞一個研討會就係、是、講，其實我哋應該係連結翻香港咁多個唔同嘅地區組織啊嘛，即係大家係互相借力。譬如我哋之前講，我有一個朋友就係會幫我哋搞呢、這個喺户外睇電視嘅。咁我其他區想交神，咁我揾佢幫手咯。所以即係我哋個節目就想做一個串連嘅作用，先有我哋呢個叫十八般武藝啫。 講下啲地區議題咁樣。 唔係，今日咁樣咯，係咪？同埋可能就係講多啲，可能我而家即係近九月咧，就會講多少少立法會議題啦、嗯。好啦，最多謝阿君同埋多謝志明先。好啦，咁即係如果大家就係、是、譬如你有想有咩議題嘅，或者你想上嚟即係講你地區嘅問題，好似譬如你屋企有圍標嘅嘢咧，就即管 PM 我哋 page， 我哋就會同大家喺呢個節目同大家講啲問題。好，我哋下集再见先。 好， 好， 拜拜。